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6858585。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灯，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蒋干带着蔡瑁、张允想要杀死曹操投靠江东的假情报，连夜逃回江北大营向曹操汇报。那么曹操曹孟德听了之后究竟会不会中计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哎呀，丞相啊，虽然说不动周瑜周公瑾，我为曹丞相办了一件大事，何事？请您急退左右，而等退出帐去。曹操一传令，大家伙都退出去了，这帐中就俩人，坐的是曹操，站着的是蒋干、蒋子义。蒋干慢慢的把这封书信掏出来递给曹丞相。丞相，曹操接过书信看，再一看蒋干，蒋干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些事儿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学说了一遍。我怎么样到的江南，周瑜怎么接的我，怎么带我看着粮仓，怎么带我看着雄武之势，然后群英会，然后睡觉。我没说动他，我有打他桌案之上偷下这封书信来，我赶紧回来见您。周瑜梦中的言语也都说给曹操。曹操看这封书信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来擂鼓声着。中军官把令传下去，将士儿郎勒动巨将鼓，众战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群人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丞相。曹操已然端人正坐在帅案之后，蒋干在旁边站着高兴，立这么大的功劳。曹操把这封书信往桌案上一搁，蔡瑁、张允二人来见。那么说众战将已然来了，为什么还传蔡瑁、张允？因为曹操连营300里，汉二上是马步军大营，江中是水师大营，他聚中将也就是周围中军大营这些战将，保护曹操中军大营的这些战将，各个战将各司其手，有保护前营，有保护后营，有保护水师大营的。那么蔡瑁、张允既然是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在水师大营指挥兵将。曹操往下一传令，带蔡瑁、张允。时间不大，蔡瑁、张允来到中军大帐，往第一位，蔡瑁、张允拜见丞相。蔡瑁、张允，为什么我说“瑁”呀？这不是小京剧呢吗？是不是？要让我们说说，就是蔡瑁、张允，蔡瑁、张允，你二人何 师训练水军完毕好，进兵江南，以灭孙权。哎呀，丞相，刚刚建好水师大营，兵将还没训练好呢，等训练好了之后再去打孙权，才能一战成功啊！嘿嘿，等你训练完毕之后，我曹某人头已然到了周瑜之手啊！俩人一听莫名其妙，张嘴结舌，看着曹操。曹操一看，这里有毛病吧？蒋干这么一看，曹丞相，您看怎么样？惊慌失措。曹操一看，这毛病就在这儿呢。你们要真训练好了水军，我这人头就到了周瑜之手。好，你们两个人奸佞之徒，铲佞之辈，暗中归降周瑜。来，武士们推出去杀！丞相，我二人无罪。杀完提头来见。武士们往上一拥，八箭头，拢二背，就把这二位绑了，推推搡搡往出就推。中军大帐这些人没什么有名的战将，就是保护曹操的。蒋干在这高兴，这功劳可立了。外边追魂炮一响，叨叨叨，噗噗，两颗人头落地了。中军官让小校提两颗人头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气往上一跪，把这人头一举，请丞相过目。参谋张允，我重情你。咋没出声啊？曹操向来不承认错误。我重记你，明白过来了。到现在曹操明白了，我中了计策了，这是中了借刀杀人之计。这封信是假的，我把蔡妹张允杀了。曹操后悔啊，蔡妹张允是我的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久在荆州训练水军，我曹操水师大营缺的就是训练水军、指挥水军打仗的人。我把他们俩杀了，将来谁指挥水军过江打江东啊？曹操知道中计了，中计。蒋干还没明白呢。这时候有战将可就进来了，您想想，营中追魂炮一响，大将张辽、许褚、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些人听见追魂炮响，不知道杀谁了，蹭蹭蹭蹭蹭，一个一个骑着马来了，到辕门这水灯离鞍下马，有人接过坐骑，大家伙儿没看杀谁了，一块奔中军大帐。走到辕门这一看，人头已然隔去了，杀的谁？启禀众位将军，杀的是蔡妹张允啊！身犯何罪？不知道您呐。大家伙儿腾腾腾来到中军大帐。参见丞相。众位将军来此何意？再一看，小校那举着血淋淋人头，一个是蔡美人，一个张允。有敢说话的？那大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那是曹操的兄弟呀。丞相，他二人犯了什么样的罪？您将他二人斩杀。他曹等能说我上当了吗？他上当，我上当，把他们俩杀了，周瑜乐了，我能这么说吗？他二人一目军机，故此斩杀。哼！张辽看了看徐晃，徐晃看了看大将曹洪，曹洪看了看夏侯惇，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啊！现在说什么也晚了。丞相，曹仁一抱拳，这小何事？您把蔡妹张允杀了，他二人一目军机，水军归谁执掌？说的对呀、啊，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两个水军都督您给杀了，谁当？曹操双眉一皱，某皆于禁听令。赞赞，某皆于禁。顾命你二人，一个为水军大都督，一个为水军副都督，遵令。操演水军过江灭江东，夺孙权，江东六郡，请丞相放心。中军官再更换旗号，这旗号 夜里是灯笼，白天是旗子，斗大的一个菜，走大一个张。晚上灯笼上也是，现在得换了，换成毛巾一进了就得赶旗子。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一个换成毛，一个看成银鱼，晚上这灯笼也得换呢。大家伙不明白也不敢问呐。曹操一摆手，退一仗。众人将只能往外走吧。蒋干心说，我办了这么大的事儿，把蔡美张允都杀了，您把两个铲定之辈给杀了，您脑袋保住了，当着众将您怎么不夸我两句？丞相，曹操早把他忘了，气的他这还提醒呢。丞相，曹操这么一看，嘿，曹操气坏了，也说不出来了，呸。曹丞相您吃蒜了。您要听戏台上曹操这儿有几句唱，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那酱，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酱，道书信不思量，做事荒唐，杀蔡妹和张允，伤了两将，你就是他二人要命的无常。曹操在台上得唱这几句，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酱啊，我是面酱，道书信不思量，你做事荒唐。曹操唱这四句，蒋干听了半天没听明白，我给您立这么大功劳，我做事荒唐，还一盆面酱，我还是他二人要命的无常，我是要命鬼儿，是吧？阴曹地府的要命鬼，白无常黑无常。曹操催完他唱完这四句，锣鼓点一响，下场了。蒋干看着曹操的背影，还得唱几句呢，死者等大功劳不加封赏，我这么大功劳不加封赏。第二句，却为何当中将羞辱一场，低下头来暗思想，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哦，我明白了，为的是周郎他不归降，到现在他也没明白。为什么没明白呀？我父亲说《三国演义》，给《三国演义》总结出四句话来，说诸葛亮事情不到先知道，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曹操是事情过了才知道，看见脑袋掉了，这蒋干是事情过了都不知道。所以蒋干到现在还没明白。锣鼓点响，蒋干下场，还唱了一句，曹营之事真是难办的很哦，到现在还真没明白，他下场了。下场呢，劳务费200领了走了。所以说三国演义有意思，说诸葛亮事情不到先知道，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您往后总结吧。说周瑜周不仅全都预备好了，黄盖献苦肉计，砍泽下帐前书，庞统献连环计，曹孟德横竖赋诗，准备要周瑜要烧曹营了。突然间明白了，没有东南方烧自个儿，这是事情到了才知道。其实诸葛亮早就算好了，所以让他建济风台，诸葛亮借东风，等这东风都烧来了，烧到战船上，曹操才明白。蒋干蒋子仪事情过了都不知道，到底谁聪明谁有预测，为什么聪明，为什么能够预测。蒋干不明不白，蔡北张允死了，曹操死了，这俩人杀了这俩人，心里头难受，心上撒上一把盐，没人指挥水军了，还得忍着中计。完了，毛玠跟于禁夜里头两盏大灯笼挑起来了，那巡江小船唰的一下够奔江南，禀报周都督，报何事禀报，启禀周都督，蔡妹张允已被曹操斩杀，水军大都督换成毛玠，水军副都督汉成一计，现在毛玠于禁的旗号灯笼已然展示 水军大营啊啊！ 这小声乐还真不好学。 周瑜可高兴了，双手一捋雉鸡尾，往江北一指：“曹操的重计也。”而今与江北曹兵交战，我惧怕的就是蔡妹张允能够指挥水军。而今中计蔡妹张允已死，换上毛玠于禁，早晚要姓丧。毛玠于禁之手的就是你的83万人马。周瑜周公瑾乐坏了，此计成功啊！鲁肃在旁边呢，给都督贺喜，给都督贺喜。周瑜一看鲁肃鲁子敬，就想起诸葛亮来了，他把诸葛亮找来的。这条计策瞒得了任何人，瞒得了诸葛亮吗？子敬，都督，你马上够奔江边看一看诸葛孔明用言语挑之，我用此计要了蔡张二人的人头，看孔明他知不知晓。速去速回禀报于我，遵令。鲁肃、鲁子敬迈步出了中军大帐，直奔江边。周都督用计，诸葛亮不会知道吧？我这人脸上爱带馅儿，我得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一步一步一步奔诸葛亮这船这儿走。走到船边一看，外边两个小书童站着一个，正在这玩呢，唱歌呢。鲁肃这么一听，哦，这歌唱的还不错。清风啊，哎呦，鲁大夫，孔明先生呢，在周中跟我这小兄弟下棋呢。来呀，扶我上船。小书童儿搀着鲁肃、鲁子敬搭踏板上了船了。鲁肃、鲁子敬走到船舱根里，这么一看，诸葛亮掐着一白子儿，正点眼呢，这边小书童一皱眉，您瞧我又要输。鲁肃进来，诸葛亮装没听见，鲁肃、鲁子敬就站在诸葛亮身背后了。他一看小书童儿直瞧，瞧谁呢？诸葛亮一回头，哎呦，子敬你怎么来了？你干嘛来了？看看你啊。嘿，哪是看我呀，探听消息。你瞧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我是最要好的朋友。哎，子敬，我正找你呢。来来来，别瞎别瞎了。诸葛亮站起来，子敬，我找你有事儿。何事？你陪着我够奔中军大帐前去给周都督道喜。我叫周都督指挥人马，没有破曹之计，喜从何来？哎呀，子敬，你叫周都督就让你前来探听消息，看看蔡妹张允已然死了，中了周都督之计，看我孔明知道否？你为此事而来，为何瞒我？你全知道了。Yes， 确实中了我家周都督之计。哎，杀了蔡妹张允呐，换了毛玠于禁，早晚把83万人马葬送在周都督之手，我得面见周都督前去道喜，可喜可贺。孔明，诸葛亮，诸葛亮啊，还有的说吗？告辞，你先别走，我得嘱咐你，我知道这件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周都督，不会说瞎话，那不行，你得说一回。你要是告诉周都督知道我诸葛亮知道周都督用计，曹操中计了，周都督要知道我知道了，一定用计杀我。不会不会，我家周都督正想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那是你。周都督恨我，恨我诸葛亮，他必然杀我，他恨我才高过他。哎，不会不会，你可千万别说，我一定不说，一定不说，告辞告辞，你放心，我绝对不说。回去了，参见周都督。那诸葛亮讲些什么？我不会说瞎话。先把自个儿给铺垫出来了，我不会说瞎话。那孔明讲些什么？诸葛亮说给您道喜。 说曹操中了您的计策，杀了蔡沛、张允，换了毛玠、于禁，早晚83万人马要葬到毛玠、于禁之手，给您贺喜，给您道喜。 哎呀，周瑜、周公瑾一低头，一晃身形，晃人头，至金铃啪就扫了鲁肃的脸一下。子敬，动不动，这诸葛亮必是我江东好汉，我必杀之。哎，别介，鲁肃心说我这嘴怎么这么欠呢，反过来啪没使劲，怕周瑜听见，不是舍不得，我这嘴怎么这么欠呢，我撕一下吧。诸葛亮不让我说，我偏说，结果怎么样，周都督要杀，哎呀，周都督杀不得，杀不得，您要杀了孔明先生，他这天下奇才，孙刘老家正在联合破曹，您要杀了孔明先生，曹操称心，咱们江东无力呀，千万千万不能杀，要是把孔明先生杀了，说死在您周都督之手，天下人必将耻笑于您。哎，我要想杀孔明，公道杀之。鲁肃心说杀人还有公道的，您三思而行。哎，三思用计。鲁肃、鲁子敬让他三思而行，他说三思用计，鲁肃没办法，鲁肃退出来了。哎，在外边溜了半天，不由自主的两条腿就奔诸葛亮这小船来了。到了船边，俩书童这么一看，哟，您回来的还挺快哈，您汇报完了吗？鲁肃心说这真是诸葛亮的书童，让他给训练出来了。您想诸葛亮能不知道吗？这俩小书童不听诸葛亮的，百万大兵诸葛亮都能给训练出来，俩小书童早教会了。蒋干一来，俩人就报信来了，孔明先生，您知道江北来人了，谁呀？姓蒋，名干，字子义，是周都督同窗好友。周都督怎么对待？周都督都布置好了，然后接近营中，又看前边又看后边，夸了半天，然后群英会舞剑，喝醉了给带到秦帐了。哦，诸葛亮一听，这是周都督用计，你二人到江边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跑回一个，孔明先生您还没睡呢，那蒋干、蒋子义带一小书童上船走了，再去打探。好，那么一宿没睡呢，明天发双响。行，谢谢孔爷先生。俩人在江边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小船就回来，您打听什么消息了？这人头都挂出来，蔡沛、张允。再往江北一看，看不见呢，你们是看不见，我们是巡江小船那打听出来的，现在已然换上灯了，换上一个毛，换上一个鱼。哦，毛玠、于禁，你怎么知道小书童？那孔明先生天天这么念叨，曹操那有什么人你都背得下来，嘿，跟着孔明先生学能耐。俩人撒腿跑回来禀报诸葛亮，诸葛亮高兴了，诸葛亮什么不知道。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条条都与幸福连，从容处